动，那掌声像雾，我千年来诞生的梦，我用手背拉开着整个土地的重，蒙古高原南下的风，写些什么内容，汉字到底懂不懂，一样肤色和脸孔，跨越黄河东，登上泰山顶峰，我想吸顶北风，晒成一身古铜。 我就是那条路。